碰一起，两个心在靠近，等不及，这是我的奇迹，怕错过爱上你的时机，浪漫已经准备继续全新的旅行。 薛之谦，怪咖。第四名，二颗藏着。 镜子里藏着空荡，藏着你的温柔，你的体温消失了，不见了。夜深会藏着，藏着我的悔恨，可是我好想你，你在哪里？ 年少有为， 先勇敢，

放弃，我还在幻想。你爱装模作样，说自己很善良，明明伤害谁你也活不长。 个很久的梦，太多不想面对的空洞，一直都想你还在原地等我，我也怕痛，过着太多心事你一直疯，浪费了眼泪又安慰自己说，下一次就算不太轻松也不要 奔， 跟我走吧，我们去爬铁塔，我们去波浪的桥下，我们去最浪漫最动人但别人不知道的地方啊，那张照片中的倒影是你最想要去的吗？如果是这样